郎君啊。 愿与我长借气草。

状元公， 嘿嘿，是呀。 哎，春后， 哎， 李龙在，待我休本奏与圣上，回家祭祖。 哎呦，小姐爷，你哪是回家祭祖事，还不是想早点救出李公子，好一塌拜堂成亲哦。 下次说话要小心了。 是是是， 李龙在，荣梦 是 荣。 岂敢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呀。 岂敢， 哎，刘大人请用茶。 我 不知任寺驾临有何见谕？ 那日阔场粗读风采，见你品貌不凡，今日仔细一看呐、啊，果然是貌似判案呐、啊。 老大人取笑了， 才貌双全，国之栋梁也。 大人过奖了， 莫怪万岁喜爱。 什么万岁 啊？就是老夫我也是高兴得很啊。 老大人， 状元公，你的大喜来了。 什么大喜？ 状元公啊！恭喜你少年得志，名扬

Thank you.

让，这是银台的四高。 母亲，母亲。

在虎桥镇上与我里满天 听众朋友，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